在我身旁，为你永远歌唱，爱为你不知寒夜漫长，我不只习惯有你装进我心房，这爱多想化成你的翅膀，幻想把你留时光。